欢迎大家收听无极限地带，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星光游学人之奇幻的通灵根基。哇，个名字是不是很长呢？因为呢很开心今天真的呢，我会带一本书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本地的作家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奇幻的通灵根基，它的作者就是永琪。我们简称，我们简单一点叫做 Apple 啊。咁 Apple 欢迎你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咁就其实我点样认识 Apple 咧？其实真系好迂回嘅，因为透过阿 Percy 介绍咗呢本书俾我啦。我谂 Percy 大家都记得《动物全心思》嗰位，佢就介佢话佢之前睇嗰本香港人出嘅有关呢、這个。一啲通灵印记嘅记录嚟㗎喎。哇，好犀利㗎喎，本嘢好特别。基本上里面除咗我哋时常都好鍾意听到嘅一啲灵异嘅经历之外呢，佢仲有一啲係关于点样去喺宇宙游走啦，点样学习。咁我之后呢就发现嘩好兴奋喎。呢、這个仲要係本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即係比我以前一路睇好多外国啊或者台湾唔同嘅书籍呢，咁我真係第一次啦，發現咧有一個本土嘅香港人咧，係分享一啲類似嘅故事。而除咗靈異經歷之外咧，佢有其他，譬如星光平台啊，我哋啱啱會傾下咁。咁就同我節目講嘅嘢咧，其實都好切合嘅。咁而我就起咗呢個節目名咧，就叫做星光遊學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諗有聽我節目嘅所有人都知道，我哋大家人啦。都是一个星光游学人，在宇宙里面游走、学习和体验生活。而我们今集的嘉宾 Apple， 他比较特别啦，他选择过看得见人的人生。看得见的意思是说，除了我们的物质世界他看得见之外呢，他在很多不同的领域时空呢，他都保持着这个看得见的这个比较唔系咁多人有嘅天赋啦，咁所以咧可以游走唔同嘅领域啦，而学习佢嘅人生路向啦。咁而呢本奇幻嘅通灵印记咧，就记录咗地球人生头数十年嘅经历啦。咁好啦，咁不如咁咧，我作者喺度，我梗系由翻作者去介绍翻佢自己呢本奇幻嘅通灵印记咧，点解有乜嘢？原因引致到你咁想出呢本书呢 ,Apple? 首先呢就好多谢你俾个机会我上嚟分享我嘅自身经历啦。咁就因为我自己諗到我年纪都唔細㗎啦。 好后生啫仲係。 咁如果我如果唔趁而家呢个时段发表呢，咁过多几年我諗我会老人痴呆症啊，唔记得晒所有嘅嘢，咁变咗我嘅人生秘密就会冇咗一个方向去分享咯。 所以就好想就趁呢个时候就出呢本书啦。因为呢本书其实呢就坦白讲其实就去年秋天出嘅。但係已经卖晒啦，如果佢嘅实体版。咁我都会将呢本书嘅资料呢就之后会喺 YouTube 度 post 返出嚟嘅。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返啦，因为电子书呢都 OK， 仲有嘅。咁而好多网友呢都极力推荐嘅。我諗我讲一两个啦，唔好讲得太多，嘥咗我哋啲倾偈时间。咁就係有丰富而引人入胜嘅奇异经历啦，真系无比精彩绝伦，令人爱不释卷啊！咁有好多可以解开人生嘅意义同埋灵魂嘅本质咯，了解咗死前死后嘅世界，得到唔使再向外求嘅智慧，唔使爱向外求嘅智慧。咁当然同我哋无极限地带嘅主题其实好切合啦。咁好啦，我唔嘥大家时间啦，我哋就直入去讲翻究竟呢个奇幻嘅通灵日记其实有几咁吸引呢？因为由第一章开始已经俾佢吸引咗啦。点解呢？因为Apple 就分享咗佢点样进入地球，或者所讲嘅大家讲喎，佢点样系轮回转世喺地球里面呢？如果大家都相信地球唔系我哋所有生物嘅唯一嗰个栖息地啦，或者学习地方啦，喺宇宙里面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星球啦。咁我哋等Apple 讲下你点样进入地球。 我呢就最初由呢个意识所产生嗰一刹那啦， 咁嗰个空间层次呢就係得声音同埋光波嘅、嗯、就係、是、唔会有所有物质嘅形象出现。咁到呢一个我喺书入面呢就形容呢一团纯粹嘅光体嘅意识啦。咁我喺书入面就形容为灵明一点，咁好似好几文艺下嘅。 其实有人讲，或者头先我同 Apple 其实经过，你简单啲就叫嗰一点做元神啦。係呀，係咪就係、是、我进入妈咪个肚嗰刻係咪 应该是这一点呢就是未进入妈咪的肚先的。就要在星光平台就是一个、人世规划的一个中转站，在那里呢就跟广大的灵界团队一起去计划你的 学习。 是啦，你的人世蓝图啊。 嗯。 那就这一个灵界团队呢就其实呢是结合好多唔同嘅空间次元、 嗯、 所有唔同嘅领域嘅大我意识喺入面嘅。咁我喺当时呢我会觉得我能够可以有个机会俾我嚟到呢个地球投胎做人，可以有呢个学习嘅机会呢，喺整个灵界团队我会觉得呢好光荣啊，同埋 系 好兴奋，即系等于好似太空总署派你去登陆月球， 中奖 系啦，我就会觉得哇，任重道远，好兴奋啊！ 咁点啊？后屘 咁当时嚟讲咧，咁其实喺某个程度咧，咁你系会知道你，因为你去到一个回溯嘅时空啊，系嗰个回溯时空唔系净系单一你过去某嘅经历嘅，喺第二啲时空唔同嘅经历，而喺整体嗰个灵界嗰个进化嗰个团队嗰个角度去睇嘅。咁我记得喺如果过去世啦，咁有好多唔同嘅经历都已经尝试过， 嗯， 咁到今次就希望唔好再揾一啲 相类似嘅经历， 系啦， 要揾啲新嘢玩下先。 因为你同样以前嘅经验啊嘅经历，你已经可以已经采集到啦嘛。 系啊系啊， 你已经系知道呢方面嗰个能量放松系点样一回事。喺灵界团队，佢已经吸收到呢一种嘅经验值啦。咁你应该系向另一个方向去探索。咁于是我哋就决定啦，大家唔好有一个误解啊，以为啊投胎转世系冇得拣嘅， 但系拣噶嘛， 系啊，喺灵界团队咧就系好民主啊，系大家好互动噶， 好似开会咁样， 系啊，大家去一齐去 create 呢一个剧本咁样嘅。咁嗱，通常我本书都有提及㗎啦，如果係咁个个梗係揀啲最好位置俾自己。 做千金小姐 係啦。 做王子公主。 係啦，又要又靓啦，又要赢在起跑线咁样嚟出世呀、 啊。咁、啊、係我哋嘅諗法。 係啦。咁但係当你喺灵界呢一个时空入面呢，你係以整体规划为大前提嘅。 嗯。 咁你就唔会係为咗一啲咁狭窄嘅个人思想去睇嘅。 因为其实在灵界团队你开会那个星光平台啦，据我所知啦，其实已经没有个情绪了，是不是、 因为你是不会用个人的感官去看这件事， 用大我的意识去看， 大我一个很宏观， 是对整个灵界空间宇宙可不可以补给到一些大爱的能量，或者可以宣扬到一些慈爱的种子、嗯、为目标来去探索这一次的人世方向的。 是的，是 的。而当时来计呢，咁你就会喺度諗啊，应该要揀一个思想唔系一个聪明嘅人。因为如果你一出世已经好聪明，嘣一声，咁你好多嘢你已经揭示晒，你已经可以唔需要点努力，你已经可以好容易咁拥有人世间所有嘅财富啊、智慧啊。 咁就冇咗学习嘅经验。 係啦。咁因为你过去世我係知道自己某一个剧本呢係曾经都係做过一啲好显赫身份嘅角色嘅。咁所以呢一生就係要特登搵一啲要做一个小市民的角色。 平凡人啦、啊。 係啦。平凡得嚟仲要係个 家庭组合都几复杂、几坎坷嘅组合咯。 即系其实你知嚟之前咧，你自己已经大家开个会倾过晒噶啦。我系拣呢个配套嘅呢、這个蓝图嘅。 系啦，大致上系要拣呢个蓝图，但系后屘我喺灵界咧，就因为我嘅好奇心驱使啊，就我做咗一啲。违规嘅嘢啦，属于 点样违规法？ 咁我系提早去睇我嘅人世剧本啦。 其实咧，因为可能会唔会系一个 Akashic Record， 会唔会系阿卡式记录咧？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咁其实有啲人就唔好误会啊，咁原来人世剧本一早规划咗。咁我呢一世如果整定我系做乞衣，我咪永远乞衣啦。其实唔系嘅，我喺嗰个空间或者系喺而家现实世界嘅空间，只不过系一个故事嘅大纲咯。个剧情咧，其实咧每一日咧，你都可以喺度进化噶，你都可以去改变噶。咁而你我哋嗰个方向就係会觉得我唔想有一个咁平顺嘅人生啊、我想藉着一啲几波涛嘅人生，你可以吸纳到唔同嗰个情感个体验啦。係啊。 咁所以你做啲咩违规事，你偷睇阿卡式记录啦，跟住就点啊，讲埋落去喎。 嗱我记得呢，嗱你临知道自己喺个星光平台，其实星光平台有好多层嘅。咁我哋要嚟规划，我哋系属于人啦，我哋呢一生投胎做人类啦。咁喺人嘅呢一生呢，咁就喺一个属于人嘅空间嘅阿卡西，唔系讲错咗。 三次元空间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就喺嗰度啦。咁我呢就见到自己嗰个人世剧本，我就好兴奋。咁我就喺嗰招，其实应该系要有一啲课堂要上嘅。嗰、那个课堂系乜嘢呢？就系你因为你要嚟适应人世间个社会，你要去学习翻你就嚟进入人世时空一啲咁嘅基本常识，即系等于好似 上幼稚园啊、中学啊、小学 系啦，即系等于好似太空人，我派你去月球补给站，你都要学习一啲基本嘅 技能 啦。咁其实嗰个学习嗰个咧，就系、是、如果而家我谂翻咧，就好似一啲。同数字数学有关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嗰种嘅感官世界系好涵盖嘅，譬如喺嗰个宇宙空间咧，零或者系一或者系二呢一啲咁嘅意象咧，就唔系我哋人世时空所了解嗰种意象嘅，系几宏观嘅，所以我啱啱出世喺人间咧。我好多时呢，我会望见好多物件啊，好多人啊，或者係好多事情呢，我会有一堆数字走出嚟㗎。 即係佢一个密码啦，我諗可唔可以咁讲，佢涵括咗某啲能量。 即係嗰种嘅感觉就似数字，但係又唔系话人世间一二三四咁，就系似数字咁嘅符号嘅密码嘅。咁我系好快可以睇到呢一堆密码，即系等于好似每有啲巴曲咁样啦吓，有一堆 QR 曲咁，系啦。 咁你点样偷睇完之后点啊？你未讲落去。 系啦，我又拆开咗，我毛病又出现啦。 唔紧要，咁你偷睇咗之后，咁你发现点啊？原本要上堂，最后 咧？嗱，我咧就嗰朝就冇去上堂，咁于是我就走咗去偷咗我本人世剧本嚟望下。咁点知当我好兴奋想睇嘅时候咧，咁我发现嗰一本嘅剧本咧就变咗一团好光，好光，一团光。咁我冇预期有一团光系冲出嚟啊嘛。咁于是我就向后一跌，咁就跌咗喺灵界翻一个好靓嘅水池，我就跌咗落去咯。咁我就发现我咧就好似太空穿梭机升空失败，嘣一声一扑一碌咁打咗好多个关斗转啊转啊。咁系不知不觉咧就跌咗落嚟呢个人世时空，但系当我系经历喺人世时空一扑一碌跌落嚟嘅时候咧，我其实嗰阵时就好奇怪，乜原来进入人世嘅时空，原来呢个时空系会有咁多残存嘅意识，仲系棘住咗喺呢个地球。 即系你落嚟嗰阵时咧，好似喺条隧道度，周围有好多唔同嘅意识棘住咗喺度嘅。 呢个就应该唔似一个隧道，系一个好。 好大嘅一个 好大嘅空间，系啦，嗰、那个空间咧，我有好光亮嘅灵界，即系星光平台跌咗落嚟嘅时候咧，咁天旋地转啦，咁越近地球，你反而觉得嗰个光咧就越嚟越远啊。 在我的感觉就觉得你好像有一个很干净很 clean 的地方跌了一个很乌烟瘴气的地方。 嗯，明白。 是啊。 因为那个质感不同啊，那个 density 不同啊。因为三维空间你又可能你由六七维的空间跌了落三维的空间呢，即是我们上网其实都有很多这类型资讯呢，就突然间觉得很沉重是不是那个感觉。 是啦，你开始会觉得你由很轻啊，很 舒服啊。 是啦，很轻安的。 飘呀飘下。 你是很没物质重量那个状态的。同埋你是对于自己那个意识身体呢，只不过一团光感能量来的。跟着慢慢就好像你好像包住了一些好像石头，开始 feel 到有重量了，就开始会一路急速下坠落来。你又会见到在进入地球时空，原来你发现在这个空间有很多卡住了的意识是没有被 净化啦， 系啦，即系等于好似你洗个黑啲，洗得唔干净，仲 黑啲，仲有啲残存嘅记忆喺度。 系啦，系啦。咁喺嗰个角度嚟计，咁我就会觉得好好奇咯，即系好奇怪咯。点解喺我哋灵界喺嗰个空间睇呢个地球教室，我哋系当一个学校去睇呢、這个 系 你会发觉乜？原来呢个学校有咁多人留班，原来有咁多人 留低咗啲嘢喺度啦，应该 系啊， 冇带走晒所有， 同埋有咁多人咁唔爱护呢个学校啊？点解搞到个学校咁乌烟瘴气？你会觉得好愕然咯、 啊？同你以前喺上面谂嘅嘢系好唔同啦，或者即系另一个领域谂嘅嘢有少少唔同啦。 是啊是啊， 即是不可以说上面的，因为其实空间所有的空间都存在于我们四周围的，那至于我们可以接触不同的空间呢，就视乎我们的能量频率啦，我之前都讲过，那所以个频率不同呢，所以你的感觉是这么强烈啦，而好好彩呢是啊 ,Apple 总会记得晒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呢真的觉得很犀利。那之后最后你落咗嚟咁点先？ 嗱，最后我呢一扑一碌咁跌咗落嚟啦，咁喺现实世界咧就系、是。我阿妈妈，佢就啱嗰阵时就啱啱七个月新孕，咁佢嗰朝要起身煮早餐俾我爸爸食，咁嗰阵时佢就住紧一啲咧厨厕共用嗰啲分租房嘅，咁佢就喺个厨房度咧就踩亲，即系跣亲啊，即系可能啲火水佬啊打泄火水啊，嗰、那个时代都用火水嘅，咁向后跌咯，咁佢跌落嚟个动作同我喺灵界跌落嘅动作一样，系向后跌咯，咁跟住佢就要紧急催生，喺七个月就生咗我出嚟啦。 嗯，好彩你一路大个啦吓，正正常常啦，系咪？ 嗱，自细咧，其实我系有好多影像嘅记忆噶。 嗯， 咁到我小朋友，我记得我妈妈同我讲啦，我头嗰出世嗰三个月咧，我对眼系成日合埋嘅，系冇打开眼。咁医生都话，梗系啦，佢唔足月啊嘛。三个月后咧，佢自然咧就会慢慢开眼噶啦，咁样。咁我就好记得我呢一生人世开展嘅时候，第一个嘅影像画面咧，就系、是、我妈妈喺我三个月后就带我去健康院磅体重嗰个画面啦。就我就因为佢嗰个健康磅就冇沾个毛巾啦， 冻噶嘛，我都记得 系啦，就冻醒咗我，我擘大眼喺度喊。咁喺我个意识嚟讲，我因为我仲未见到我妈妈系边个啊嘛。咁但系咧，我已经系嗰阵时，我嗰个五感咧，就应该系喺 B B 嗰个领域咧，就唔系纯粹眼嗰个感官去认识呢个世界嘅，系由五感共存去认识。我见到咧，首先系闻到一阵好香、好强烈嘅香味。咁我觉得呢种香味系一种好熟悉嘅香味啦。咁我就感受到一股暖流啊，飘埋嚟。咁跟住就见到有一个全身围住一个粉红色嘅光体嘅女士咧，就好开心咁望住我， 喺度笑， 系啦喺度笑。咁我嗰下咧都唔需要人介绍啊，喺我个直觉我已经知啊，你就系我呢一生嘅妈妈啦，好多谢你啊！好多谢你喺人世间保护我，喺千里迢迢你嚟保护我，嚟养护我， 我应承过你，我呢一生一定会尽我嘅能力，我要好好地去报答翻你。 嗯，咁样。咁其实都好，即系大家都知道粉红色啦，粉红色就系、是、我哋之前色彩疗愈师啦 ，Jeff 其实都同我哋分享过，粉红色其实就系爱嘅颜色，亦都系呢、這个unconditional love 无私嘅爱嘅颜色。咁咁好切合头先阿 Apple 讲啦，就系佢妈咪带俾佢嘅。第一个感觉，第一个香气，咁系咪好得意咧？系咪好好犀利咧？我哋有一个香港人嘅代表去分享一啲我哋可能喺书本上面听到嘅嘢。咁第一节嘅时间咧，就应该系差唔多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同 Apple 倾过。